东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呢，本市天空晴朗少云，能见度良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的措施。那今天下午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 75%。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呢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五，在这里呢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节目当中会辟出相应的时间段跟大家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的事儿啊。我发现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关注的越来越多了。 是，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包括价格优势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相应的这些品质的提升，尤其呢现在供应的房源来说也相对比较多的，那近期啊就在现在啊有两个这个共有产权房已经正在申请了，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说一下细则。 因为在市场上现在共有产权房的比例呢是越来越大哈，而且呢这个不同的人群呢应该说也有不同性质的房子跟它所相适应，比如说你要买这个商品房你可以关注商品房啊，你可以买共有产权房也可以关注共有产权房，你说我这个房子买不起，你可以关注这个租赁房， 租赁房 啊，都是可以的。所以呢现在真是显示一个所谓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是用来住的啊，要住有所居。如果您关注共有产权房的事儿啊，一会儿呢比如说共有产权房啊它的一些优势在哪儿，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申请。另外最近呢有两个啊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呢又开始呢这个什么摇号也好或者说选房也好等等啊，这方面的情况咱们一会儿聊。好，首先呢先记住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呢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是对共有产权房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正好是一个机会，因为杨乐在这方面的是非常熟悉的，您可以呢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下面呢先看第一条安居快讯，说北京密云共有产权房今天起开始升高。昨天呢密云住建委发布了一个消息，说首创叫悦新家园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住房呢，从今天上午10点到6月1日的下午5点进行申购登记。根据公告内容，这个项目啊将供应1409套共有产权房，而且它的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5万。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提醒几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原来的时候申请这个自住型商品房的时候，申请大家可能会关注一些市住建委的这个相应的平台。那我们现在再看呢，公共产权房的话，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我们的区住建委的官网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公告，就是密云住建委发布这个相应的消息。我们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它的申购期是15天。我们这个申购期呢，您只要在这期间去申请就都可以的，不是说我现在最终的这个选房摇号是按照我的登记的先后顺序，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哦， 对 啊，并不是说我早登记我排在前头，后边呢可能我就会有优势，不是 这 样的，这 个没有影响 啊，这个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所以您不用急于在这个头两天去申请，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大家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去申请的话，尤其一个可能第一天的工作日的这个正好是在10点左右去申请，可能会人比较多，申请后比较慢，对，然后我们可以集中去往后去延一延，只要您在这个6月1号的这个下午5点之前进行申购就都可以的，没问题。 对， 另外这个项目呢，它提供的房源还比较多，1400多套，然后我们按照90平米来算的话，大概是在130-140万的这么一个总价，可能这个首付也就20多万啊，这个价格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 是的，实际上刚才呢，这个杨乐这个提醒真的非常重要，不要扎堆啊，扎堆的话呢就会出一些问题，您还着急啊？ 对。 另外呢，也不要太拖。有些人说，那我现在不着急，到最后呢，可能1-2天的时候大家全都去报哈，这个时候也很麻烦。 对。 所以你就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报就可以，来申请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另外，刚才我注意到您说一个信息，原来的自住式商品住房，它公布一些信息都在 市 住 建 委 官网 的官网啊。那现在已经下到各个区，那这就说明是不是共有产权房它的这种适应面越来越广了，各个区都有。 对，每个区都有，是这样的。其实现在来说，有一些各个区的申请条件呢，也不会太相同。就是您比如说关注密云，关注朝阳，可能这两个区的申请的相应的条件也不太一样，是各区来说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的。所以您具体的这个申请的消息呢，留意各区的啊，有一些城区，比如说像朝阳、丰台一类的，您可能还要关注这个区域的房管局的官网。 所以呢，也说明这个共有产权房啊，以后可能是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了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燕郊二手房交易量的回升，那业界也说，但是仍处于低谷，难以有起色啊。那毗邻北京通州的燕郊是环京楼市的一个风向标。2017年6月份，廊坊市政府呢出台史上最严格的一个限购措施，让燕郊楼市呢趋于冰冻了。随后它的房价呢几乎腰斩。那近日的记者也走访发现啊，说燕郊的二手房市场呢相比去年年底购房者有所增加，二手房市场在低迷当中的略有起色。不过呢，业内人士也说哈，如果这个调控的政策持续，那整体成交量还会相对平稳。 是这样，就是燕郊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房子的一个价格可能是要将近奔三了啊，基本的项目可能奔2万多，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您看那个房子成交量，包括成交价格可能都走下来的很多。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相应的限购政策。那其实在燕郊去工作的这个3年社保的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其实在短时间内啊，包括这2-3年之内，应该是还不会有太大的起色。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燕郊应该是还会继续平稳下去，应该会在2年左右。 对，因为燕郊那个时候是太火爆了啊， 对， 这个把它炒得过热啊。当然那个地方它的城市设施各方面设施其实并不是特别好，所以 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人比较多，它的相应的这个人口比较多，而且这个房子比较密集，可能就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朝阳包括在通州上班的人可能会选择去居住那个地方，因为地方相对来说比较近， 它那个位置比较特别， 对，比较特别， 虽然说是属于河北廊坊，但是呢真的是跟北京很近的，就隔一个好像潮白河， 对，就隔一条河，所以很多的这个北漂可能因为在北京没有这个相应的购房能力，他可能就选择了在燕郊去居住，包括这种通勤。那其实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就是如果您在这个有购房资格，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共有产权房了，包括您如果这个有相应的条件可以去申请个公租房，其实条件会更好。 哎，另外我问一下，就共有产权房和这个公租房在燕郊有吗？ 在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其他 消息，还没看到，因为它是属于河北了。 对，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因为你也是北京人，杨乐是吧？ 我是房山人 啊，房山人。另外呢，这个当然那个外地的那个咬音我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叫燕郊还是燕郊啊？你搞了这么长时间房地产， 我一般来说叫燕郊，但是好像叫燕郊的比较多。 对，我也弄不清楚了，因为我原来一直我老叫燕郊，燕郊，但是现在大家都叫燕郊的，我也跟着叫燕郊了。 这个音能谁能告诉我是叫燕郊还是燕郊？ 对，我们的这个听众可以在平台上 对，可以告诉一下我啊，我是虚心学习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 67.4% 的受访者呢将公积金用于呢贷款买房。上周啊，中国青年报这个报社呢做了一个调查，对2025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说将公积金用于贷款买房的 67.4% 的情况啊，这个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那接下来呢是用于购房首付的是 56.9%， 那支付房租的是 42.6%， 用这个房屋装修的是 40.9%， 那 56.1% 的受访者呢期待适当的延长公积金贷款的期限，55%的受访者呢希望根据不同城市的情况合理的调整公积金贷款的额度。 这个数字其实我有点没看明白，就是怎么去相加等于100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可以说明一个情况，就是多数人认为这个用公积金贷款还是去买房会更合适，因为这块呢其实比商贷来说，因为它的利率相对来说是低很多，如果你按照这个贷款100万这个25年去算的话，一个月大概能够省个几百块钱的这么一个钱一个月供，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了去用这个公积金贷款。但是现在呢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这个里边提到了一个，就是用于房屋装修，其实公积金这块呢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这种装修房子，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毛坯房去装修这个屋子啊，它指的是这个房屋的大修啊，就您这个房子对有问题去大修，它需要提供一些相应的手续才能够去用这个公积金做大修，其实不是您想的我把这个房子 一般的装修 铺个地砖，然后买个这个手盆马桶，这种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装修啊。另外提醒大家，就是支付房租这上面我们看到了42%的人愿意去支付房租。其实现在的这个提取公积金的租房呢跟过去不太一样了，现在您只需要填请一个申请表，提供您的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身份证跟这个公积金联名卡的信息，就直接就可以提取这个我们的公积金去做租房支取了。一个月的话最多可以提取1500，按照季度去提取，三个月提取一次，基本上4500。您这个月申请办理，下个月就能到账了，就直接打到您公积金联名卡上了，非常方便。 对 我们之前去提这个公积金的时候呢，可能还需要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租房的合同啊，这种发票等等，现在都不需要了，很便捷。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试管公积金，会很多人有一个疑问，我现在去提取这个公积金租房了，会不会影响我的贷款额度？ 对， 其实这个是不影响的，就是您听清楚了，如果您是试管的这个用户，我们现在公积金贷款呢，就是影响您的这个因素呢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您名下有没有房，第二个您有没有在用北京的公积金贷款正在还款。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就不影响您的贷款额度，所以您去租房提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 那这个公积金我交了多久以后我就可以这个贷款买房，或者说我可以领取它来租房等等的？ 租房这块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要求的，就是您如果去买这个贷款去买房子呢，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需要建立账户一年，就是12个月连续存缴12个月，这是您去买商品房。如果您买这个共有产权房，您就是建立账户12个月连续存缴6个月就可以买共有产权房了，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泛的。 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啊，关于公积金的不仅仅是买房置房的问题哈，来用它，实际上刚才这里边也说了，它可以支付房租啊，可以呢这个房屋的大修的时候也可以用它啊，所以呢这个房基金现在呢用它的这个几率还是挺高的。 对 啊，但是呢有些人呢就是希望呢能够调整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其实说句真心话，这公积金的这个贷款额度跟商业贷款的额度相比的话，它已经是比较优惠了。 对，这个其实额度上来看的话，大家可能希望的是因为它这个上限的问题，我们如果 就120万是吧？ 对，120万，可能 现在最高只能是120万。刚才我说的是利率，其实利率它已经 是 很优惠了， 是了。但是现在最高的贷款年限这块，基本商贷公积金都是最长贷25年，对， 25年最高是120万。 对，120万。 所以有些人说能不能多贷点啊？这个比较麻烦。而且前些时候我看有一关新闻说，咱们每个月缴存的那个房基金还有下调的这种趋势，好像是5%到12%各单位以不同的形式来自行调整啊。 对，这个、 如果这样的话，就你等于是这个你交的房基金少了，但是单位给你补贴的也少了，总体的这个额度可能就要下来。 是这样的，您基本上如果个人存缴的话，您就是单身情况下， 啊，您存缴个900多块钱，就是您自己那部分不算单位部分，基本上就可以贷款到120万了。 对， 这个额度其实调整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对，因为最低的比例一般来说，一般单位它会按照12%，您的这个收入的12%给您去缴这个公积金，但是有一些可能也会按照最低的标准去缴。 对， 我们常见的是12%。 嗯，另外这个公积金的贷款跟你的个人信用也有关系吧？ 对，如果您是这个。有过这个相应的比较这个黑的这种记录啊，就是您已经是这个黑户了，可能会影响您的相应贷款。一般来说，您如果除非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您贷款额度满了就可以。 是的，好的，这个动感北京又来了啊。是的，哟，嘉宾是房山人呐，咱们是邻居啊，我是丰台人，有空来串门。 这个可以，还很近的， 这距离已经不成几为距离了，有了什么地铁之类的，真的是非常方便。现在这个路修的也是慢慢的哈，就把距离全都缩短了啊。 是是是，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百城住宅库存连续下跌了33个月，目前来看，一线城市啊，还有这个3-4线城市，它的库存在有所上升，那这或和这个推盘节奏和这个加快有关啊。二线城市的库存的环比却有所下跌，而且呢，同比啊，它的这个跌幅的幅度是比较大的。总体上来说，当前呢，全国100个城的库存规模回落到了6年前的水平，但是最近3个月同比的跌幅持续的又收窄了。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还是跟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调控有关吧。房子真的是用来住的，可能对这个相应的有些城市的一些政策的收紧是有直接的影响。 嗯，实际上它就是二线城市啊，它跟其他时间相比的话呢，跌幅是比较大的。但是1-3线城市库存是有所上升的。 对，其实现在很多我们的大城市的这个相应的政策，现在来看是比较严格的，真的比较严格。 两头啊，两头估计可能大家这个买房受到一些抑制，但中间呢还好啊，中间是异军突起了，就二线城市呢还是挺抢手的。 对，现在很多人其实会选择去一些二线城市，包括如果在北京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话，会选择去其他城市去看一看。很多。其实我们现在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去天津了。大家都知道， 哎呦，天津现在落户特别的方便， 方便。 也是抢人大战当中哈、啊，这个出的一个杀手锏。这两天大家都在说天津这事儿，因为现在从北京来讲呢，是京津冀共同发展啊，而且呢，从北京到天津啊，真的是非常方便，也很快。如果有些外地人要落在天津呢，他觉得好像跟北京遥相呼应哈。也是可以的，说这两天是个热门话题啊， 很热。其实我最近的同事也在申请啊，他在积极的想去办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好像这个网站打开的都比较慢，说明人关注的很多， 关注特别多。好，鱼说了，说特别的谢谢啊，说能再重复一下租房申请提取公积金的手续吗？再重复一下。 是这样的，其实基本上您可能需要跟您单位的这个管理公积金的经办人去沟通这个事儿啊，您只需要提供的信息很简单，就是一个是您需要去银行办一张公积金联名卡，如果您已经有这个卡了，就直接去提供就可以。另外就是您的身份证，再有一个您需要填一个申请就可以，就这三个手续。 嗯，好的， 很简单。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说住建部约谈12城啊，12城市的城啊，那么释放的什么信息呢？5一前后，住建部呢就房地产调控问题。约谈了12个城市，目前呢已经有成都、哈尔滨、贵阳、长春、佛山、西安6个城市做出回应。专家也认为说，这轮约谈啊，重申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义啊，这个定位。那么释放强烈的政策信号，将进一步地推动地方政府因城因地制宜啊，精准施策，落实地方调控主体的责任，确保呢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的发展。 是这样，其实我们之前在我们团队呢也在成都做了一场活动，就是成都的市场来看呢，现在来说呢关注度确实很高，所以这个做出相应的回应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就是可能在新房方面，成都这个市场是这样的，就是几百套房子可能有这个上万人去关注，去想去买，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它这个相应的这个调控的这个政策比较收紧也是合理的。 所以这也表明了国家的一个态度啊， 对， 这个房子肯定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因此为了坚持这点的话呢，一些调控的措施绝对是坚定不移的啊，在进行着，不会有任何的放松。 对，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这点事儿。那如果大家呢关于共有产权房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其实说到共有产权房，现在是越来越热，很多人呢就发现了，我买商品房的话呢，可能有些人是不够资格了啊，当然有些人呢是确实精力上的支撑不了，买不了，当然没有资格先搁一边啊，就是经济上支撑不了的这些人呢，说干脆那我就关注一下共有产权房吧。其实共有产权房说句真心话，真的是挺惠民的。 对， 啊，只要你符合他的那个要求啊，你有资格，你去买下来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不是全部的产权啊，但是这个房子你真可以住一辈子。 对， 你只要不买其他的商品房的话，你这个房子可以住一辈子，而且呢，你的下一代如果你是符合共有产权房的这个要求的话，你都可以传的， 对， 往下传 的，对， 可以继承的。关键是它便宜啊。 对，其实从价格上现在来看，确实是很便宜。 嗯、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密云的项目呢，15000，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平谷马房呢也是15000。按照马房这个项目，其实马房这个项目现在目前来说也正在申请期啊，就是有两个项目在申请，跟大家去强调一下，一个是平谷马房镇的共有产权房，叫做保利桃园香谷；另外一个是密云檀英乡的项目，叫做这个首创悦心家园。这个名字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相应的报道里应该也看到过了，但是不是这个名字，叫做首创悦心会啊，这个名字可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个项目呢，一个是15000，一个是15500，价格都是很低的。我们就马房这个项目来看的话，它周边的这个商品房基本上是在20000多不到30000的这么一个价格。有两个项目，一个叫新华联汇谷，一个叫首城汇景湾，基本上都是维持在这样的一个价格。而这个项目呢只有15000的这个15500的均价。那同时呢，它的户型产品其实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下介绍，90平米的，包括117平米的。这90平米的，我们总价刚才大概算了一下，100多万，首付的话应该是在27万左右，您、就能够买一套90平米的这个户型了， 就是啊、 所以很不错。 一般人也可以担负了啊。 对， 当然这个价格呢也不能纯粹的单纯的看这个价格啊，15000还有15500，它周边是什么样的价格？ 周边我给大家已经做过这个相应的介绍，就是有一个项目叫做这个新华联汇谷，它是一个商品房。在这个整个马房区域呢，这个房子的品质也相对来说比较不错了。另外一个就是首城汇景湾这个项目也是，同时呢它周边还有一些这个商办项目，大概的话是应该在30000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嗯，你看它周边都30000左右，这个呢是15500左右啊，就完全是消了一半， 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一半的价格去算了，差不多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要这么看的话呢，哈，你这个房子买完以后，您不折腾啊，不倒腾啊，那光是住的话，其实哈，买这共有产权房真的是挺合适的。 对，相对来说，您省了很多一部分钱啊，很多一部分钱。 嗯嗯、 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可以享受同样的我们的区域的配套交通，然后这个教育都可以，都没问题。 对，而且它的这些待遇什么的，都是跟你其他的商品房的待遇是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 嗯嗯，其实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对于共有产权房呢，才存在一些这个想法啊。一个可能就是说我确实不够资格啊，一会儿咱们说这个什么样的人符合资格啊。 资格问题我们要介绍一下、 资格问题可能是有点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呢，大家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要买一商品房的话，这房子完全是我的了，是吧？这个产权什么都是我的，但是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我还得跟国家分一半啊。他老想这点，但是你怎么不想这个房国家还给你拿一半钱呢？ 对，这个价格上面您得现在去想一想。我们刚才说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周边呢可能卖个27000-28000不到30000的价格，您这个15000多一点就买到这个房子。 嗯，另外其实主要还是想一想，你买完房子主要是用来住的， 对， 并不是说用来倒腾的。所以你既然是用来住，你也不是说卖呀、或怎么样的话，其实这样的房子真的是挺合适的， 比较合适。其实尤其是平谷这个项目、如果您真的是自己住的话，预算是可以够的，我建议您看一看117平米的这个户型，户型产品上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同时呢，您将来不管是这个生个这个老大老二这个孩子也好，还是父母帮您过来带孩子，117将近120平米的这个房子真的够住了，真的、 这可以说是一次到位了。 对，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嗯， 对，不用， 并不是过度。 对，嗯，然后这块的话，它距离这个平谷县的这个马房站大概是在2公里多那么点的距离，所以将来您可能在市区工作，包括在这个东北方向的望京 京这个区域工作，您坐个地铁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家，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通勤时间，完全是可以没问题的。 当然在其他一些区域的人呢也不用着急，因为这个共享产权房呢在各个区基本都有。 对，在每个区都有。其实我们收到的消息，最近的包括朝阳的像房山的，可能在这未来一两个月内也会去申请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留意共享产权房这方面的信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了解到？ 您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关注刚才跟大家去说的我们的这个区住建委的官方的平台，另外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市住建委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安居北京。 好的，这个鱼又发来微信，他说我在事业单位啊，去年呢开始每三个月一次的公积金打款停止了，说是额度够了，请问这样的情况还能再租房提取吗？确实在租房。 这个打款的额度到了，我没有 这个我理解什么呢？我一直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们那时候是什么呢？就比如我买了房子了，然后呢，我拿我那发票，然后到我们单位去哈。这个财务科去，然后他完了以后他就知道你买房了，就同意你这个领取这个公积金了。但是你买房不有一个额度吗？比如说你80万啊、100万、200万啊，然后你这公积金给你打到你的额度够了，他就不再给你打了。 现在租房提取一块我还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这个具体我们还要咨询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人。 而且这公积金它不是永久给你打款耶。 现在还我这边还没有了解到， 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我还真一直是一个结。他那个鱼把这个说出来，我还算呢。我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给我打款，是不是我那额度也快到了？所以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这个是怎么个规定 啊？是这样的，如果您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经常会有人想把这个公积金提取出来做这个首付，或者是我们现在就是取完这个买完房子以后，我们会有一个首付款。我们一般来说是贷款嘛，会有一个首付款。首付款的话，比如说您买房子可能是20万左右的一个首付，那我现在 是这样，杨乐，就是我买的时候啊，我根本就没用什么公积金，我就是自己买完房子以后，我拿着发票到单位去 直接去提取。 单位说了，哦，你现在已经买房了，他就同意你每月就把公积金给你拨过来了，是这么回事。但是他拨的这个额度一定要跟你买房那额度是相匹配的。比如你买房的时候呢是300万啊，然后他就给你拨啊，然后到300万的时候人就不拨了。所以他说这个事情到时候咱们还真得问一问。 对，这个我们可以具体后边再去咨询一下。 好的，那咱们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说共有产权房那点事儿啊。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呢，本市天空晴朗，赏云，能见度比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的措施。今天下午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来，一起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下午呢，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好，咱们再看一下双休日的情况啊。这个周六呢，白天是晴到阴天，那么傍晚呢，西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夜间有小雨。周日呢，以多云为主，双休日最高气温是27到23度，白天大部分时间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五，是我们说共有产权房的内容的时间。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那如果您关于共有产权房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那其实说到共有产权房啊，这一阵呢大家都在说哈，也有很多的项目呢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但是真正开始申请启动申请工作的现在已经有两个项目了啊。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个是平谷马房的，这个还有一个密云 檀营 乡的啊，这俩实实在在已经开始申请了啊。那么具体申请的一些资格啊，怎么样，咱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个项目吧。先说这个保利桃园香谷项目，就是在平谷马房那个项目。它的话是全装修 交房的，就是您这个基本上办理一些家具就可以入住了将来。它主要提供的户型呢是90平米的两居371套，117平米的三居是124套，总的房源呢是495套，均价的话是15500每平。这个房源呢它有70%的这个房源，一共是这个347套啊，是面向了我们的平谷户籍的无房家庭和在平谷区工作的本市其他区无房家庭。这个其中呢您单身要满30岁，这个家庭的定义呢我们去跟大家再做个介绍，就是含夫妻双方以及未成年子女。我们在申购过程中呢有很多在粉丝在问，就是我现在两个人结婚了没有小孩能不能去申请，他对这个家庭的定义是夫妻双方含这个未成年子女比较模糊啊，他认为就是我现在结婚了没有孩子不能申请，事实不是这样。事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重点强调这个问题，就是想告诉大家去申请的时候您填申请信息啊，您填您夫妻双方两个，如果您有未成年的子女填到您的这个信息下就可以了，如果您的子女已经成年就不用再去填它了。包括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说我的户口本跟这个我的父母啊，现在我已经30岁了，我跟我的爱人结婚了，但是我的户口呢现在还在我父母的名下。 对、 啊、这个 很多是这样的， 对，很多这种情况，那我要不要填我父母的信息呢？在这儿提醒您就不用了。我们这儿介绍的这种家庭的定义就是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这个是一个家庭，他是一个家庭，您的父母作为另外一个家庭，您的这个成年的子女他就是另外一个家庭了。所以您在填信息的时候不要填您的这个家长的信息，包括您成年孩子的信息，填您个人的就可以了。 这可以理解啊， 对。 虽然你们是一个大家庭，但是你结婚以后你自己的小家庭就成立了啊，这个主要把你小家庭这个信息填清楚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对。然后这边的话再有呢30%的房源呢它是面向了我们在平谷区工作且符合这个共有产权方申购政策的非经济家庭的。我们在原来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报道中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叫做新北京人啊，就是新北京人这块的话单身的话也是要满30岁的。如果说这块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面向非经济家庭的30%的房源如果有剩余的话，经济家庭会进行这个递补选房。其实我们这个政策在之前也出现过这种，就是非经家庭呢其实在这个相应的区域内没有那么多的人，所以导致分给他30%的房源，但是这个30%的房源呢还有富裕啊，就是人没这么多但是房子很多，这种情况出现呢他这个房子就会分配给我们的经济家庭去。 哦， 对， 就是如果剩下来的房子呢还是经济家庭的占便宜啊， 对，还是差距能去 申请，要拨到这个群体里边去啊。 其实我们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如何去认定我是在这个区域内的工作。其实就看的是您这个在申请当月，就是在这个月啊，就是在我们的5月，您的这个社保是在这个平谷区缴纳的，基本上就认为您在平谷区工作了。当然这个具体的这个审核呢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审核为准啊。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就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申请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一个我们的资格的 大概的资格 资格的问题，就是符合下边的条件是可以去提出申请的啊。第一，就是申请人应该具有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双方以及未成年子女，单身家庭申请购买的应该满足30岁，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申请家庭应该符合本市的这个购房政策，且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一个家庭只能够去买一套共有产权房，就是您如果已经买一套共有产权房了，不能再去买第二套了。第二个我们的销售这个就是情形是这样的，就是您不能够去申请共有产权房的。第一个就是您申请了这个家庭的已经签订了这个购房合同或者是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就是您现在已经去买一套二手房了，已经签了任何合同了， 就是买过商品房了， 对，就不可以了。另外的话，您是在这个我们的家庭有这个房屋的转出记录，就是您在北京已经买卖过这个相应的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都是不可以去再申请了。第三个就是有住房家庭夫妻离异后单独提出申请的，申请时间点距离这个离婚年限需要这个满3年，如果你不满3年的话是不能够去申请的。这边跟大家去强调一下，这个叫做有住房家庭夫妻离异后，就是您之前是名下有房的，然后离婚了，名下无房的一方啊，简单举个例子啊，我跟我爱人两个人现在是已婚的状态，这个房子呢是在我名下的啊，这个贷款也都在我名下，我爱人呢是没有这个房子包括贷款等等记录的，我们两个现在离婚了，他 他去申请就要在满三年的这个条件有限制、 哦、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两个名下都没有房子，我们两个是无房家庭， 那就不用满三年。 对，那就不用满三年，您直接去申请就可以了。 是，像刚刚您说那个，即便就是说这个房本写的是您的名字、 嗯、 啊，可能在那个上面显示的跟你爱人的哈没有什么关系， 完全没关系， 但是你们曾经是夫妻，要离婚以后他要去买房子的话也得等三年以后 年 他才能够去买房啊。 嗯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有一朋友问挺有意思，他说我原来啊买过一套商用房，但现在没有商住房这概念啊、嗯、 对， 他说我原来买过一个商住房，那现在我再去申请共有产权房受影响？ 这个现在来说应该叫做办公产品啊，就是您买过一个这种 办公 的产品，实际上是不影响的，您是完全去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的。 哦，是吗？ 对。 哦，就是 其实这个房子不是您的住宅，它是用在去做办公的啊，这个所以其实不影响、 哦、但是原来那个商住房啊、嗯、很多人就是住的。 对，其实这个是 这是一个小空子啊。 对，相信 就说我现在手里比如有三套四套，我都原来买的是商用房商住房、 嗯、 啊商住房，但我现在也可以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嗯、是吗？ 其实这个商住呢是开发商打的一个这么一 个擦边球 的这一个概念、嗯、实际上呢它是用来去做办公的，如果您去开公司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种形式去做这个房子的，其实它并不是住宅，所以您去申请共有产权房它是不受影响的。 哦，好的。另外呢有一位空间的朋友问说，父母我及子女都没有房，可以分开申请两套共有产权房吗？子女已经满三十岁了。 这个是可以的。这块再做一个介绍，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子女其实已经满三十岁了， 未婚啊， 对，可以没问题。就是父母的话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年纪可能稍微有些大了，他们办理贷款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所以您可能如果申请的话，后期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买这个房子要全款。嗯， 哦，对，你虽然可以申请两套，但是有可能贷款是成问题，尤其你父母 这块。父母这块的话、 哦、一般贷款的话这个他什么年龄以上就比较困难了。 基本上您这个退休以后就很 难去60岁以上、啊、 对，很难就去做再做办贷款的业务了。 嗯，而且你们家一下买两套房，即便申请下来这压力也够大的、啊、 对，压力很大、啊 嗯、好，那还有什么这个关于共有产权房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来问啊。 这块再接着跟大家去介绍、嗯、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中进行提问啊。 嗯， 就是如果您申请家庭有这个在承租公租房的，包括一些这个直管公房，包括这个我们的自管公房，其实就是公房、 嗯、 那如果说后边又买了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您在购房合同网签之前要书面承诺腾会所租的那个房子。 哦， 其实现在很简单，就是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就是我现在租着公租房呢，我还可不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 嗯， 这个答案是可以的。 哦，公、 就是、 我租的这种所谓的公家的这种公租房， 嗯 啊，我也可以申请，但是一定要申请完了以后把那个公租房退掉。 是这样的，您基本上是在这个相应的我们的共有产权房收房 的时候 才会去退您的这个我们的公租房，但是您在这个签相应的这个网签，包括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承诺， 嗯， 就是将来我要去退这个公租房， 嗯， 您要有一个相应的承诺。 我估计啊，有些人买完房子以后干嘛再租的那个房子啊？ 可能会有， 但是也有些人觉得公租房呢，它便宜。 对 啊，这样呢我租着一个我甭管我干什么用吧，然后我再住一个共有产权房，这不我好像占便宜了吗？ 对、 啊、 其实这种情况呢、啊、就是您把您的这个福利要分给我们其他的一些人了，毕竟有一些人还买不起房子、嗯、可能要再去租您的这个公租房、嗯、 当然说的这是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是呢这种监督的力度一定要大， 对， 你一定要查得到位，监督到位，否则的话你光说没用的。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可能会有一部分人想去钻这个空子啊。现在您签了这个相应的承诺了，将来您买的这个房子啊、这个网签其实能够查出来了，您这个公租房肯定是要退的， 对， 肯定能查出来的。 是 的，大家不要想着这个空子的事儿。 嗯，另外有一位毛毛问哈，说这个申请共有产权房大概程序是怎么样的？ 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申请、 嗯， 您只需要登录相应的官网去填一些相应的资料就可以了，包括您的这个姓名、这个我们的身份证号、我们的这个住址、联系电话等等，这些信息基本上都是很简单的。您在这儿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信息一定不要填错了。 嗯， 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号少填一位，哦，我们明明是已婚状态，我们填的未婚，这种情况都是不可以的。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您将来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错过这个申请了，因为您是相对来说提供了错误信息。 哎，我跟你说，关于这点还有一个问题，并不是说自己呢瞎说哈、 嗯。 比如现在原来那个户籍啊，真没那么严格。比如有时候你结婚了、离婚了，在户籍上都没有显示哎。 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互联网时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查得到。大家 可以查， 建议大家不要想去钻这个空子啊，如实正确的填请我们的申请信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在您申请结束以后呢，我们的有关部门会组织这个对您的这个资格的一个联网的审核，这是第二，这个当然是不需要您去做什么的。第三步就是联网审核结果它会公布，就是公布您到底有没有资格去申请这个公用产权房，这部分您就要很注意的去看了。就是您如果说有相应的异议，是可以去提出复议的，过了这个复议期，基本上就没有再去提供这个修改这个信息的一个机会了。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呢，就是相应的这个我们的公用产权房呢会组织一个摇号。这个摇号呢跟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小汽车摇号，它会有这个软件的去摇取，包括我们的媒体啊，包括申购人代表去监督。摇号呢会公布相应的结果，您需要再看一下结果就可以，在网上看结果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官网上。接下来呢您就可以去选房了。选完房以后就包括一些缴纳定金啊，签约等等。 基本上就是申请啊，然后呢先写一个申请表哈，申请完了以后呢，然后人家要审核， 对、 审核最后要公布，是吧？ 对， 要公示，公示完了以后，哎，有你就可以等着摇号了。 对， 摇号完了以后呢，可能还有选房吧， 选房 啊，选房。 这基本上这整个流程走下来，一般的项目的话应该是在两三个月左右。就是说您现在在五月左右申请，您可能在这个七八月份左右就可以去最终确定是不是能够买到这个公有产权房了。 另外关于这个房子啊，大概它这个周期，一般咱们都是也是期房吧？ 共有产权房的期房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交房时间呢，是您参考您的这个合同，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公布的这个申请网站上是有一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合同的。您打开这个合同，看一下这个交房时间，都是有相应的约定的。一般来说，交房可能会在两年左右。 对，一般也都是期房，可能现房不多。 这个共有产权房中现在还 很少，现在没有 看到现房。 对。所以现在，哎，从现在这两个摇号的哈，这个不是摇号，现在这两个申请的公共产权房，它也是期房吧？ 对，也是期房。 好，那刚才咱们说的是平武的那个哈，那实际上保利桃源仙谷的这个呢，是另外密云的吧？ 对，另外还有一个密云，但是平谷这块呢，我们现在还想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权比例的问题。 不还不一样吗？产权比例， 产权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平谷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您个人持有呢是70%，我们的相应的代持机构呢是持有30%。密云这个项目呢是我们的个人是持有60%，这个代持机构持有40%。 哎，这个就是持产权的多少，它是怎么来定的呢？ 这个产权的多少呢，是有这个专业的评估机构是去做相应的评估的。这块的话是根据， 所以每个项目都是不一样。 对，每个项目这个相应的我们还要看评估机构最后的这个评估值。其实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苹果的是70-30，我们的密云的是60-40。 但是您说就是它这个产权持有的多少是不是跟它的这个房价有关呢？ 对，这个基本上跟您现在这个共有产权房价格以及周边的价格有一定相应的关系。如果您的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已经这个很低了，比周边基本上低了很多，所以您持有的这个产权比例相对来说可能就会低一些。如果这个价差不是很大的话，您这个持有的比例可能就相应来说高一些。 对，实际上这个产权的比例就是钱呐、就是钱的多少哈、 就基本上是钱的多少。然后这个给大家做个介绍吧，这个平谷的项目呢，其实它现在的话一共是4栋楼，然后这个建筑面积的话，地上是4.57万平米啊。从套房来讲的话，现在属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这个小一些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一共就这个几栋楼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规模并不是很大， 规模并不是太大，一共就4栋。然后它的话一号楼的话，这个其实我们的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层高问题。它的这个层高呢是2.95米啊，这个整个的楼呢其实是10几层啊，不等啊，一个是16层，一个是18层，基本上都是在这么一个层，这个算是一个小高层的这么一个建筑啊。这个梯户比呢是2梯4户，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我们的梯户比的这么一个情况。 它是塔楼还是板楼？ 这个是一个板楼的设计啊，这个小高板的这么一个设计啊。那给大家说一下 A 户型啊，A 户型的话一共是这个， 它包括 A 户型跟 A 反户型，这两个户型呢就是相对来说是左右这个对称的这么一个设计啊。您看到这 A 户型基本上啊就是其实跟 A 反很类似了。 A 户型的话是一共的话是90平米，是123套啊。其实在我们的相应的这个公告里面呢，对这个户型来说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公式啊。这个我们包括窗户的大小，包括这个起居室的窗户多大，包括这个卧室啊，包括这个卫生间啊有没有窗，这些都有相应的公式，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 嗯，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 B 户型呢，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可能会更喜欢 B 户型一些。那 B 户型的话，是这个也是九十平米啊，但是这个属于一个纯朝南的这么一个设计，它的起居室跟卧室都是朝南的，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建议大家重点去看看这个户型。 嗯，其实从刚才您提到，无论是平谷的这个项目，还是这个密云的这个项目哈，他们都是共有产权房。从它的这个房型啊，里面的布局来讲呢，还都是挺合理的，还都是不错的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担心它的质量问题，这个大可不必啊。 对，大可不必。 因为说句真心话，这是头两名刚刚进行申请的哈。我个人认为，凭经验不会有任何问题。 对，尤其它的开发商一个是这个 开发商也很大， 对，保利啊，还一个是首创，所以其实现在问题应该是不大。 对，那其实说到密云这个哈，就目前来讲，就是申请它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呢？ 现在是这样的啊，密云的话，这个房源呢面向三类人去申请去销售的。第一类人呢是密云区的户籍的无房家庭啊，且可以是在这个密云区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无房家庭啊，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第一，您是密云人。啊，没有房子。 嗯， 第二类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房山人，但是是在密云工作啊，这种都是可以去申请这个项目的。第二类呢，就是在密云区教育卫生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且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家庭可以去申请这个项目。第三类呢，就是符合条件的非经济家庭。 嗯， 啊，这个其实呢，这个房子相对来说比较多，主要提供的产品呢是88平米的两居，总套数呢一共是1409套，均价的话是15000。那它的房源的65%呢是916套，面向刚才我跟大家去说的密云区的无房家庭和在密云区工作的本市区户籍无房家庭去申请。其中5%呢一共是70套，面向了我们的京籍的人才家庭去摇号选房。同时呢，您肯定要符合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申请公有产权房的基本条件。这个关于这个人才这块呢，细则比较多，我跟大家重点去再去做介绍。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密云区的这个教育卫生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且从事这个专业技术工作含2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就是您在这个教育卫生这种单位去上班的2年以上。另外的话就是您需要有这个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者具有这个中级以上职称。这块呢可能在我们这个密云的听得比较晕啊，就是大概您应该是在这个比如说医院啊或者是教师这类的相应的工作人员 优先一 点，对，是2年的工作，包括有这个本科以上学历，5%的这个房源是面向这部分人的。具体您是不是符合要求呢，我们可以先去申请。如果这个符合相应的条件，这个最后看一下这个审核结果就可以了。 另外有一个叫毛毛的朋友哈，他在问，他说如果假如说我总的条件是符合来申请共有产权房的条件，那是不是各个区它有一些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的一些条件呢？ 是这样的，我们相应来说呢，这个各区的申请条件是各区去相应的做这个相应的调整。 但是它有一个大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大的 这个是肯定 是 要符合的。 对，您要符合的第一就是您单身要满30岁，然后您的这个没有房屋转出记录，这种等等的这种基本条件。 但是各区呢可能会它要求的那个条件呢，如果你符合的话呢，它是不是属于优先人群？就像原来那个自住房似的，它有这个说法吗？ 其实现在还真的不是这样， 没有 啊，就是，对，您各区的这种条件可能是相应的设计有相应的不同。 所以最后呢，看来大家机会还都是均等的，还都是摇号啊什么的哈。 基本上是您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它会把每部分设定一个相应的比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房源一部分60%给这部分人，5%给这部分，35%给这部分，这三部分都会有留于一定房源比例，所以您只是在您这个小池子里去摇。 对，所以呢，不像原来那个。 哎，不像原来那个自住式商品住房，它你有很多的条件，你符合的话呢，有些是优先，有些你就靠后排，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这共享全房还真不是啊、嗯嗯。所以呢，你不要认为自己呢这个条件可能并不如其他的人更优越更好，没关系，只要您大的基本条件符合申请共有产权房的条件，您就申请啊。 对， 管它怎么样呢，反正申请完了以后，他们核实完了以后，您再在公示完了以后，您就摇号呗。 对 啊，有时候还真有点运气的成分在里头、啊。 这个运气成分还是有一定的，实话实说还是有一定成分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摇到一个号的话，他觉得这个号段相应来说我选不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房子就放弃了。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这个忠告吧，就是您尽量买到这个共有产权房，还是不要放弃这个房源、因为这个机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可能申请这个一两万人申请一个项目是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数字。 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苏淑兰问哈，说这个公租房可不可以转户口？ 是这样的，他可能是想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您是集体户口想去公租房去把这个户口落下来。我觉得应该是问这么样一个提问啊，这个描述可能稍微有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个相应的政策正在这个已经制定了，等着这个具体的落地，未来是可以的。 因为原来有那么一句话叫租购同权嘛， 对， 是吧、而且你是公租房，可能是以国家名义的这种公租房啊，既然是这样的租购同权，也就在这些租房啊这些性质的房当中来体现这一点吧，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啊。 对，这个具体就是时间问题啊，将来是可以的。但是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小知识，就是您首先得是这个集体户籍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户籍想去去落，而不是说我们相应的非京籍想把这个户口落到、 那不是， 对、 对，那肯定不是啊。就是说你是北京户籍的这个情况啊，你想把这户口落在哪儿，这有可能啊实现。另外关于公积金贷款这个事儿哈、咱们这样，到时候我们有机会的话呢，说一期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啊，有的时候你光说那种大条文，大家听不明白，就得针对每个人提出来的具体问题，咱们再回答，他才记忆深刻哈。反正我这问题基本解决了，就是说我确实，比如说我买完房子以后，我拿这个这个发票也好，房本也好，然后呢，到我们单位去说我买房了，然后人家呢就开始给你拨款这公积金，然后拨到你买房的额度够了，人家就不给你拨了。但是这个公积金什么时候你能领到呢？等你退休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到。 退休的时候就可以取了。 哎、对，我这解决了。但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这额度已经都给你拨满了啊，但是呢，以后啊这个公积金还能够拿出来租房吗？啊，这又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咱们再给问一问，下次回答一下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杨乐啊。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提到红枣啊，我就想起我妈做的红枣银耳汤，每年呢一到这个季节，那是必吃的饭后甜品。可是呢天天喝就不觉得是幸福了。但是啊，我每次呢还不敢有意见、因为我妈说呢，外公年轻的时候下过乡，就是去新疆种枣树的。外公说啊，那里可苦了，早晚凉只有几度，到了中午呢又是几十度，热的都想光膀子。每天啊早出晚归的在地里干农活，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收成。到了丰收的时候，看着红彤彤的大红枣，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是， 可自己呢却一颗都舍不得吃。 哇，原来老人家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啊。 对啊，现在条件好，外公说呢红枣对身体好，所以老妈就经常做红枣银耳汤给我们喝。特别是听说啊，去年这个新疆红枣大丰收，好多的枣农们的红枣卖不出去，都滞销在家里，好好的红枣烂掉坏掉，我外公啊别提多难过了。所以就要求大舅二姨和我家这每家啊订个十套红枣，帮助枣农们消化库存。 是的，我也听说了这件事情啊。而且呢，这次枣农们只收成本不赚钱，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啊都是形大肉后皮薄，口感香甜软糯，好吃又营养的。超市里边一斤一袋，是98块钱。今天助农直销价199元，订购一箱10袋，划到每袋才19.9元。爱心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啊，199块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不是什么大钱，但是今天199块钱却可以帮助辛苦一 一年的枣农们收回成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度。嗯、所以，请不要小瞧你的善举。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块钱就能够订购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还能够帮助到新疆枣农。抓紧时间参与活动，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6641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是不是妈妈们都喜欢做红枣银耳汤啊？嗯、每个周末回家，我妈都会给我喝。不过说实话，我的皮肤啊可是办公室里数一数二的，白里透红，根本不需要涂脂抹粉。听说新疆的枣农们遇到了困难，所以我也想帮帮他们。反正呢，家家都会吃红枣的嘛，那订个10套，几家纷纷吃吃。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1分钟，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市面上原价一袋1斤98块钱的鲜芋仙新疆大红枣，而本档的活动只要打进4007106108的热线，一箱10袋只要199，每袋每斤只划算19.9块。活动仅此3天，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